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听刚才这动静啊，您就知道了，我这小谁呢，小沈阳呢。哎，这几年小沈阳可挺火啊，跟他的妻子沈春阳一块表演了很多节目，成为了受欢迎的一对明星夫妻。哎，今儿的快乐合家欢就跟您说说这个小沈阳和妻子的故事。这不，住在爱家小区的佳佳呀，正跟小何聊这个小沈阳当年是怎么追求妻子的。 咱们熟悉那小沈阳原名叫沈鹤，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农民家庭。1995年，沈鹤进入了辽宁省铁岭民间艺术学校，学成二人转。三年之后他毕业了，开始寻找搭档。 是不是找到那个沈春阳了？ 哪有那么顺利呀？二人转是两个人一台戏，必须双方都优秀，配合的好才行呢，那才能保证演出成功。因此啊，挑搭档特别挑剔，找了很长时间呢，他才听说这吉林有个二人转女演员叫沈春阳，唱得好，也有名，他心里可高兴了。小沈阳认为姓沈的人多难找啊，姓沈的二人转演员还是女演员那就更少了，而唱得又好又姓沈的女二人转演员那就太难找了。于是他从那一刻起就把目光锁定在沈春阳身上。 那个沈春阳给小沈阳留下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哎呀，要说吧，那次小沈阳是在一个乡村舞台上看见正在演出的沈春阳的。那个时候沈春阳已经是吉林一家民间艺术团的二人转演员了。只见他往那台上一站，身姿挺拔，脸蛋漂亮，还挂着甜美的笑，看上去就是一个可爱俊俏的女孩。等到沈春阳张嘴，那出色的嗓音，优美的唱腔，更是让沈鹤如醉如痴。 那还不赶紧上去搭话去？ 怎么看着你好像很有经验一样啊？ 没有没有，我呀就是替他们着急。你快说说后来怎么着了？这沈春阳同意了吗？ 别着急呀，咱先听一段小沈阳在三枪拍案惊奇的表演之后再和您接着说。这段啊，小沈阳扮演的李四正一人扮演俩角色，为的呢就是和老板娘分手做练习。 怎么说呢，其实恋爱这个东西可以笼统地分为三个阶段，有话就说，有屁快放。哪三个阶段呢？哈，就是馋、黏、烦。哈，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你看，第一个阶段就是两个人王八瞅绿豆，对眼儿了，嘴不说，心想，这不馋吗？第二个阶段，两个人天天在一起腻乎，这不就黏吗？第三个阶段，两个人在一起有些日子了，出现问题了。问题很难解决，这不就烦吗？ 你就直说烦我得了，这说那没用的。啊， 你是有家的人，这就跟一个萝卜钉一个坑是一样的。你想把我这颗萝卜栽进去，就得把原先那个萝卜起出来。你想不想把你家那颗老萝卜起出来以后扔哪儿？再者说，我也不适合当填坑萝卜呀，我这萝卜没长成呢。 你还没长成呢，你都快糠了还没成呢。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逗乐听不完，我是韩健。小沈阳的这段经历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一直以为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啊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儿呢。那么这个小沈阳和沈春阳第一次的对话都说了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接着来听听佳佳说吧。 你急，人沈鹤更急，没等沈春阳唱完他就奔后台了。到了沈春阳跟前，只见卸了妆的沈春阳长着一张好看的圆脸蛋，一双大眼睛纯净清澈，沈鹤不由得对这姑娘就产生了浓浓的好感，还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吧。有些激动的他还有点害羞，对沈春阳说，老妹儿，你唱得太好了，我也是唱二人转的，我能成为你的搭档不？ 你看这不就成了吗？ 哪儿啊，人沈春阳咧嘴一笑说，谢谢哥哈，你刚才看见了吧，我有搭档，真抱歉。 哟，这可怎么办啊？ 肖沈阳想到的办法就是先把名儿给改了，得跟他相称呢，用这招表达自己的诚意。 那他后来是怎么说的？ 那是在第二天，沈鹤又到那民间艺术团了，找到沈春阳，诚恳地说，老妹儿，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和你唱搭档，我也姓沈，叫沈鹤，专门从辽宁的铁岭赶来找你的，为了能和你唱搭档吧，我已经把名儿给改了，叫沈阳。你看咱俩在那台上一站一报名儿，齐刷刷的沈阳和沈春阳，多好啊。 原来这个小沈阳就是为了这个才改的名啊。那沈春阳同意了吗？ 沈春阳也被这小伙子给逗乐了，他笑着说吧，哟，不知道你的活咋样啊。小沈阳一听有点戏，赶紧说，我给你来一段呗。哎呦，他就唱呀，唱得非常优美动人，把沈春阳都给听呆了。后来小沈阳又来了一段自编的幽默段子，逗得沈春阳是哈哈大笑。 那这回是该成了吧。哎，不是，这沈春阳是剧团里的人呀，这也不能他说了算吧。 那当然了，那沈春阳得先把他推荐给团长，团长看了小沈阳的表演之后呢，才能同意他进团，这之后才能和他搭档。当然了，这一切水到渠成。事后团长听说他为了跟沈春阳搭档连名字都改成沈阳的时候，团长就开玩笑了，说你还挺有心眼儿哈，改个名儿就把目的给达到了。 你看小沈阳啊，不仅把他的聪明用在了舞台上，也用在了生活里。表演了不差钱超级大明星之后啊，小沈阳和沈春阳一块表演了小品《杨仔演笑会》，让很多人呢都喜欢上了他们这对夫妻组合。下边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这个小品。 你出大努力把你二人都不在，就算你长大几句讽刺只有用，内容也不会心寒，只是眼下没有合着机会轮到我做账，千万有个面我保证就能啪啪用中国向前，绝不掉链的关键时刻办事儿和直接保险，时光若是变回了黑眼圈，老虎他看了也不感谢，好好再看看咱群演员这张秀场八字脸，印象很深刻，大马张空马蹄扬，印象很深刻，落日如山如漫长，不要疯狂的迷恋我，我只是个传说，咱们的世界这样大，事情如此多，你我都说完全明白事实的真相，其实听到的也就是个传说。你是那漫长的道路，但是总会一直向上，你历史也背后总会隐藏着无数的方向，曾经光辉的大人物，那个没有信息过往，你要经过一路流程，我也才会到希望微笑，不知站在巨人肩膀，而是他通往不管是外几个风云，总能坚持到人生长，谁要能活得轻松快乐，那可才是我们的榜样。印象很深刻，不是小面你认真，印象很深刻，冷却自我忙去变，不要疯狂的迷恋我，你只是太寂寞，红红的太月亮那边落， 谢谢，谢谢，小样，都是大美女呀，结婚早六。谢谢大家掌声的鼓励，过年了，给您拜年，祝愿您新年开心快乐，猫年猫年，啊，虎年虎虎生威，谢谢朋友们。又一次站在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舞台，真的很亲切，心里还那么的激动，因为北京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能站这个舞台之上，我妈总告诉我说，儿子，到北京好好演，因为北京离首都不远。啊啊。是，我从小就我妈可疼我，我就从小就有才。你说我咋这么有才呢？我现在我谁都不羡慕，朋友们，我就羡慕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照镜子给自己都磕头，我就行了，这么有才呢？你说呢？我这前年对去年三十晚上我就吃了108个饺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寻思我咋睡不着觉呢，后来一寻思吃饱撑的，哎呀，我寻思有才有的呢。今晚就卖力气，好朋友啊，你们愿意看的话我去吧，多演一会儿，因为过年了嘛。哈，啊，好好，谢谢大家。哎，你别拦他，对我身上要尊重，把他放进来，来，不行了啊。谢谢，感谢你鲜花的鼓励。再玩会儿呗。你咋真回来了？不是妹儿，我跟你开玩笑呢。 那我当真了。 你当真不行啊，我俩得演出呢，还得呀。 你演你的呗，我在哪儿不都是看吗？ 这些妹儿鲜花鼓励啊，这是色儿挺黄色的吧？ 咋的？你不喜欢呐？ 没那意思，喜欢。 那你不喜欢我还有呢？ 啊，还有花。这白色的，老妹儿，你家是开花店的吗？ 哎呦啊，你咋知道的呢？ 真是啊。 真是。俺家开花圈店的， 太幽默了。 我说真的， 说真的，不是那个，来，朋友，掌声欢送一下，好不好？来，不演出去了啊。 欢送啥呀？ 刚才 不是我今天上来，我就没打算再下去。 你这是怎么个意思？我没听明白。 我就是想跟你演个节目。 谢谢妹妹啊，我非常感谢，我再次感谢你鲜花鼓励，还有这么一直支持着我，还有包容我，感谢你啊。 我可包容你了，真的。 嗯， 我在网上骂你，我从来不留名。 我知道是谁骂我了。你要跟我演个节目啊？ 嗯， 其实我也愿意跟观众互动。 嗯， 那演一个就演一个呗。 那你就给我个机会， 你可以鼓励鼓励他，行不行？行，过年了嘛。 谢谢， 既然这么喜欢我，那我就跟你演一个。 行， 我家里有个节目，就是有一首歌曲 啊， 那首歌难度挺大，刀郎唱的一首《爱是你我》，你听过那歌没？ 听过。 那歌就是很高，跟青藏高原差不多，女生不合唱的一个歌，能唱上去吗？ 没事，上不去我再下来呗。实在不行，你给我搬个凳子吧，我站凳子顶上唱。 啊，这个得是高歌，要低歌还得挖坑唱呢。唱这歌啊，但是唱这歌之前吧，那歌那玩意儿干唱就没啥意思，咱俩做个秀吧啊，像 MTV 形式的，行不行，妹妹？ 啊，还拍 MTV 呀？ 对呀，跟爱情有关的一个 MTV 啊， 看我演什么《上海滩》。 我不会演呐。 我告诉你怎么演就怎么演 啊， 你扮演冯程程啊。 啊。 他俩就打电话的一个情景。 啊。 哦。 哎妈呀！ 行不行？ 行。 待会把这花先放这儿， 嗯， 那给我来一个《上海滩》的背景音乐，好不好？一小段啊， 还有音乐呢。 打电话，对，必须的。 嗯，对吧？哎，喂， 啊， 我呢？ 我的电话。 拿手比量。 不是凭啥你就拿针我就得比量啊？ 不是那个做戏吗？ 不，我也给我个电话呗。 你非得要个针的？ 嗯。 那咋整呢？我这一个呀。哎，哥们儿， 哎，摄像那个，哎，真的， 你电话借我一下，演一下戏，演戏。救场如救火，哥们儿，行吗？给你拜年啊！接下来是不是？我不演戏，磨磨唧唧的，你说。没事没事啊，来。 谢谢你。 给你借来了啊！ 哎呀，太好了。 来，咱俩进入人物啊！ 嗯， 来，背景音乐开始。 来吧。 喂。 啊。 喂。 这咋没有来电显示呢？ 假的。假的啊。喂。 喂。 长城吗？ 啊，是我呀。 我是文强啊。 强哥。 嗯。 嗯。 你干啥呢？ 我扒苞米呢。 这时候你扒啥苞米呀？ 那我没啥干的。 冬天要过年了，休闲点玩呢。 玩呢？玩啥呀？ 打麻将。 打麻将？我没打过呀。 你现在是冯程程了，你身价有钱，没事就玩休闲啊。 那我都跟谁玩啊？ 你喜欢明星不？ 我喜欢呢。 喜欢你挑整个谁明星都行，随便挑。 啊， 喜欢。 行。 程程吗？ 啊，是我呀。 你干什么呢？ 啊，我打麻将呢。 跟谁呀？ 啊，有林青霞，有巩俐，有张柏芝。 哎呀， 啊， 打多大的呢？ 打2块的。 这两个人这么硬，你说你大点说着。 不是，这都强凑上局的。 不是，你现在是冯程程，你身价不一样啊，明白没？ 大点啊。 大点说，大，往大了说。 啊、 哦，来，程程吗？ 啊，强哥， 你打多大的呢？ 我打2.5的，抻直了好几十呢。 涨5毛钱啊？你吹不会吹吗？往大了吹，越大越好。吹还不会吹？程程吗？ 啊， 你打多大的呢？ 打1亿挑10亿的。 是跟阎王爷玩的吗？ 3天1差你1个了，来不？ 程程， 强哥，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嗯， 那你在哪儿呢？ 我在三亚看雪景呢。 啊？哇，强哥，我也在三亚呢。 你干啥呢？ 我堆雪人呢。 程程， 强哥， 程程。 强哥， 我看着你了。 强哥， 强哥， 阿强， 啊，电池摔没了。 不告诉我跟你学的吗？ 你跟这，你拿的是真的？你可真是我亲妈呀你！ 那你爸也不能同意呀、啊。 你这心这么大，我都摔坏，你还搁那照呢？没事，哥们，没事，没事，我下回给你买一个就完了呗，10000多呢。 可不是嘛，新买的还没用。 山寨的，你那是，1000多块钱。 你咋知道呢？ 我跟他媳妇去买的，我不知道吗？想一下。 那对不起。 从来进戏啊，别给摔，给你摔坏。 嗯。 程程。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踩我脚了， 我的。 程程， 强哥， 我带你离开上海滩，跟我去香港、澳门吧。 强哥， 啊，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港澳通行证。 太好了。 强哥，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我要对你说很多很多的话。 通行证能办了？ 不了。 我恨你。 我爱你。 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命，爱是你和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把我的伤痛抚摸，爱是用我的心倾听你的忧伤欢乐。这世界我来了，任凭风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沈阳、沈春阳表演的《阳仔演笑会》。在沈春阳看来啊，他们只是一对搭档，可是在小沈阳的心里呢，却是另一番感受。自从第一次见到沈春阳啊，他就已经对这个比他小3岁的老妹儿有爱意了。和沈春阳在一块儿，他的这个艺术灵感常常能够被激发出来，每场演出啊都能够有意想不到的发挥，逗得台底下的观众是情绪高涨，捧腹大笑。好了，上半期节目到时间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来听一首小沈阳演唱的《我叫小沈阳》。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听小沈阳的爱情故事。 Hello， 我是小沈阳，英文名字小小沈沈一昂阳。 老妹儿，老妹儿，你说为什么呢？ 小河水流淌，黑土地里洋溢着咱那勤劳的爹娘，平凡的模样可咱的嗓子亮，这方山里的民歌还有神秘的刀郎。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叫小沈阳，眼小却有光芒，这是为什么呢？离开心我的理想，山淡淡的那个开花哟，红个艳艳个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 耍遍横着和无数里只换过一条长长的大河，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自己生活，一路上的小曲走过高高的山坡，忽然有一天醒来发现世道都变了，也不清楚我该做什么样子的我，就这样平平淡淡过着自己的生活，看着繁华世界我轻轻靠根。 风吹稻花香，小河水流淌，黑土地里养育着咱那勤劳的爹娘，平凡的模样可咱的嗓子亮，这方山北的民歌还有神秘的刀郎。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

哎，哥们儿， 哎，摄像那个，哎， 滚蛋！你电话接我一下，演下戏，演戏。救场如救火，哥们儿，行不？给你拜年啊、哦！接一下，没事没事。我不演戏，磨磨唧唧的，你是。没事没事啊、哦，来。 谢谢你。 给你接来了啊、 哦！哎呀，太好了。 来，咱俩进入人物啊！ 啊， 来，背景音乐开始。 来吧。 喂。 啊。 喂。 这咋没有来电显示呢？ 假的。假的啊。喂。 喂。 程程吗？ 啊，是我呀。 我是文强啊。 强哥。 啊。 嗯。 你干啥呢？ 我扒苞米呢。 这时候你扒啥苞米呀、啊？ 那我没啥干的。 冬天要过年了，休闲点玩呢。 玩呢？玩啥呀？ 打麻将。 打麻将？我没打过呀。 你现在是冯程程了，你身价有钱，没事就玩休闲啊、 哦。那我都跟谁玩啊？ 你喜欢明星不？ 我喜欢呢。 喜欢你挑整个谁明星都行，随便挑。 啊、哦， 喜欢。 行。 程程吗？ 啊，是我呀。 你干什么呢？ 啊，我打麻将呢。 跟谁呀？ 啊，有林青霞，有巩俐，有张柏芝。 哎呀， 啊， 打多大的呢？ 打两块的。 这两个人这么硬，你说你大点说着。 不是，这都强凑上局的。 不是，你现在是冯程程，你身价不一样啊，明白没？ 大点啊。 大点说，大，那大了说。 啊、 哦，来，程程吗？ 啊，强哥， 你打多大的呢？ 我打两块五的，抻直了好几十呢。 涨五毛钱啊？你吹不会吹吗？往大了吹，越大越好。吹还不会吹？程程吗？ 啊， 你打多大的呢？ 打一亿飘十亿的。 是跟杨磊爷玩的吗？ 三天一唱一个，来不？ 程程， 强哥，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那你在哪儿呢？ 我在三亚看雪景呢。 啊？哇，强哥，我也在三亚呢。 你干啥呢？ 我堆雪人呢。 程程， 强哥， 程程。 强哥， 我看着你了。 强哥， 强哥， 阿强， 完、啊、电池摔没了。 不刚我跟你学的吗？ 你跟这你拿的是真的？你可真是我亲妈呀你！ 那你爸也不能同意呀、啊。 你这心这么大，我都摔坏，你还搁那照呢？没事，哥们，没事，没事，我下回给你买一个就完了呗，一万多呢。也不是嘛，新买的还没用。山寨的，你那是，一千多块钱儿。 你咋知道呢？ 我跟他媳妇去买的，我不知道吗？想一下。 那对不起。 从来进戏啊，别给摔，给你摔坏。 嗯。 程程。我想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你踩我脚了。 我的。 程程。 强哥。 我带你离开上海滩，跟我去香港、澳门吧。 强哥。 啊。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港澳通行证。强哥，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我要对你说很多很多的话。 通行证能办了？ 办不了。 我恨你。 我爱你。 爱是你我